说别人说过的承诺，不

让爱意偷偷闪你别转的你。

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，爱静静悄悄地来。当你下定决心面对的时候，他咻一声转身离开。谁来告诉我到底为什么，该怎么办，怎么做？爱情就像打一场躲避球，该怎么闪，怎么躲？哦，爱冲着你而来，翻过山，越过海，我一不小心撞得满怀外，为何不见你？我在苦苦等待，给我个机会证明我的爱，像风一样吹来，来得快去也快，吹软我的心，真的好无奈，我早就standby，你到底来不来？只剩我一个人，怎么比赛？ 两个人刚好，不怕太迟太慢，终究会遇到。